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到，今天我们又是情商助笋哥上来我们录音的。 喂，大家好啊，即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讲下呢，即是沉船啊， 探沉船， 探沉船， 探沉船，就不是搭沉船，沉船，在现在现今的爱情学的即术语来讲，就是什么叫沉船呢？就是你对一些的男人或者女人，不是男人对一些女人，女人对一些男人，就突然间死心塌地，或者那一刻钟里面爱上了他，但是在那一刻钟里面之后爱不爱就另外一件事。还有一样东西，沉船通常是哪些呢？就是你有女朋友或者你有老公老婆。 我想讲个例子先，就是让大家容易点明白。我有个 friend 呢，他就近排沉了船。 咦，为什么呢？ 今天为什么呢？他就回大陆去滚。 是。 咁滚嘅时候呢，佢就话啊，我话佢话，哎呀，笋哥近排我鍾意上个女仔。係咩？点解呢？点解呢？ 啊， 跟住佢话，因为呢就唉，我都唔知，我讲嚟听啦咁样。跟住然后呢，佢话唉，嗰日上到去，咁个女仔就问我话点呀，仲要系咪好辛苦？我话唉，係呀，好大。 讲个仲要辛苦嘅，屌你。 跟住然后呢，跟住然后佢话你冇女朋友㗎？跟然后咧，佢 个个想滚都冇女朋友，不过有老婆啫。 哎，有，所以都觉得哎，心里边都有啲过意唔去咁样。然后咧，那个女仔就话：，哎，佢话男人出去做嘢辛苦，咁啊，梗系咁噶啦，上嚟玩下都好正常嘅啫。 跟住，因为佢女收你钱噶。 嗰时候嗰下，我个 friend 真系即刻精神上射晒精啊！你明唔明啊？ 你明唔明啊？脑内射精啊！ 即系嗰时候个谂法就系、是，佢话嗰时候就话。唉，真係香港條女都冇咁諒解我。 梗係人哋咪收錢啊嘛。 然後咧，佢話：哇，真係嗰時候覺得，哇，嗰時候覺得心裏邊嘅無限抑鬱，陣陣喘一陣衝 嚟。我想問你個老友啊，筍哥，佢幾多歲咧？ 同我差唔多大廿。 嗱，我話俾你老友聽，你每次 廿 多歲，你每次屌閪咧，嗱，你即係叫你老友，你每次同嗰個女朋友屌閪嘅時候，就俾翻上去滾嘅價錢個女朋友，個女朋友都會同你講呢番説話。 我想不得啊， 不是吧， 他上去滾百零元， 百零元做咩？ 百零元的咋， 堅屌啊， 是啊，百 不是吧， 百五元， 那怪不得他沉船啦，屌你老闆， 屌，跟住然後個 friend 就話，唉，這個，他說這鋪沉船啊，咁樣的啦，即是我就覺得為什麼呢，即是為什麼男人會沉船，特別是香港男人，因為男人香港沒地位， 沒地位啊，真 的，沒地位，即是呢，女人成日都如何如何講這些講女， 他壓迫你得緊要啊，香港女性， 他講了一件事是很精警的，他說呢，個個女人呢就好像訓導主任加老師咁樣，成日都叫你上進上進上進，屌你有時好似董太咁樣，每樣嘢都講三四次嘅，講撚完之後咧，屌自己走去整 set 頭啊，焗牙焗三隻，我做乜撚嘢都唔做，然後去完之後去商鋪買本書俾你睇下，叫你讀多讀多啲書。啊，個 friend 有時真係話，唉，條女咧就教書嘅， 哇，咁啊真係遇人不淑啊。 跟住咧，然後咧翻到嚟嘅時候咧，就成日 push 佢要積極上進讀呢讀咯啊嘛。屌，其實咧就即係然後又介意你呢樣，又介意你嗰樣，又話你冇出息，又話你唔上進。佢上一上去，點解諗啊？其實真係冇乜嘢，人哋真係講一兩句説話，但係心裏邊有無限嘅感激。佢話點解？因為翻到香港冇地位啊嘛。 嗱，我又想講一樣嘢，筍哥。佢嗱，內地嘅女性嗱，現今內地嘅女性啊，無論讀得書多好，讀得書少好，而家內地嘅女性仲識一樣嘢，就係喺邊個時候俾你做翻個男人。嗱，香港嘅女性唔識㗎呢樣嘢。香港嘅女性咧，喺邊個時候俾你做翻個男人啦？俾錢嗰陣時。 啊，係啊， 係。一係就屌你老味搬嘢嗰陣時咯。佢永遠唔會俾你做翻個男人㗎。 搬嘢嘅時候做翻。 係啊，哇！我屌佢個老母啊！乜撚嘢？屌撚柒你啊！屌你老味！你用呢樣又屌撚柒你，佢做啊唔同喎。即係你出嗰份糧就係佢嘅，你係佢嘅財產。 你試下啦，嗱，佢大家去食飯嘅時候，喂，食咩啊？你諗啦，你諗，跟住啊，大富啊，唔得， 啱啊！你去食啲貴啲嘅。哇，是不是你給錢的咁樣嗰啲咯，即係香港嘅女性啊，開始咧，佢唔係女權至上啊，係縱慣咗老撚頭嗱。我唔係去抹黑香港嘅女性，係想大家女性知道，你如果要箍住一個男人個心，點解內地市場開放咗咁多男人走咗上去？因為你哋喺唔適當嘅時候，俾男人做咗個男人。 我話想講咧，呢一集如果我哋有女性聽眾嘅話，必定要回應呢個問題。 啱啊， 老。 有幾 Ellie 女人嚟嘅 ，Ellie 女仔嚟 ，Ellie 女仔嚟。 哦，屌，係咪扮男人啊？ 唔係扮男人 ，Ellie 女仔嚟嘅，因為係阿細哥啲朋友。嗱，佢我唔識佢啊，但係咧，我想問，即係話俾佢一樣嘢聽，尤其佢 send 俾佢啲女性朋友聽多啲就係、是，你希望即係我希望女性喺一個即係平台上邊，俾香港男人做翻一個男人。嗱，香港男人已經係非常之咁愚弱噶啦。第一，佢哋開始好女性化。做啲嘢，屌你老味，娘娘腔不但止，屌你老味喺鳩噏二四六，叫你去打交，你又真係軟手軟腳。講真一句，俾我以前嗰代人買牙打柒你就打柒你啦，仲同你講咁多咩？屌你老母，啱唔啱先？ 解決方法最緊要直 暴力，啱啊，直接暴力。而家嗰啲人又唔係，屌你老味如何如何講一大輪廢話，得又得唔得忽得啦。即係而家男性已經好愚弱，女性咧。如果不想你老公或者男朋友咁咧，就希望你俾佢喺適當平台做翻個男人。嗱，談沉船呢樣嘢咧，我話俾你聽，我自己咧有個經歷。 你自己都沉過船？ 我自己有啲。 唔係嘅，我知道阿護士係沉過船嘅，喺日本沉船。佢係講日本沉船嘅。 有呢個日本嘅呢一個咩船咧？只遲早遠嘅船。嗱，嗰陣時我溝個日本妹，咁咧就真係沉一船，咁啊沉咗一段時間浮翻上嚟啦。 咁啊，點解又沉船咧？ 沉船的原因，因為第一就性技巧好啦，第二樣嘢就係佢識得喺任何時間俾你做翻個男人啦，呢樣嘢係真嘅。咁之後就 因為可唔可以提示下我哋啲女觀眾有啲咩小嘅技巧可以把握下咧？ 第一樣嘢唔好出咁多聲，女人最就忌就哔哩吧啦，喺張牀上邊咧，你哔哩吧啦嘻嘻哈哈就冇所謂，嗰啲叫來叫去就一定好 nice。我告訴你出到來屌你老闆男人最罩忌是什麼呢我買一樣東西我跟你一起去選我選個鐘綠色你就講撚到綠色由這個原始時代呢阿媽教我呢綠色就是一個和平的色素因為樹葉是綠色的我們原始人見到綠色的時候哇屌你老闆講撚到現代大佬不要講這些廢話你要就爭給錢你不要爭講這些東西第二樣東西就是不要ban條男人的時候最罩忌一樣嘢，我跟你傾樣嘢，我講一句你 ban 十句，支持 啊呢樣真係唔係幾好。 同埋你都要尊重我啊，大佬！我出街的時候出夜街，有時候去應酬飲杯嘢，香港地而家講人事關係好緊要。我出去你又話我去滾，又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喂大哥，好撚煩噶嘛！第二樣嘢就冇私隱，我上網你又 check， 電話你又 check，MSN 又 check。 關你差事咩 ？Even 你係我老婆都唔關你事啦，啱唔啱先？如果我 check 你又如何呢 嗱，誒李姐姐，你真係要覆一覆啊！ 咪係咯，同埋一樣嘢就係你要有一個自由嘅空間俾人哋，一個尊重。我係你嘅男人，我係你嘅女人，就唔係我係你嘅私人財產。嗱，而家好多香港嘅女性、香港嘅男性都覺得另外一半係佢嘅私人財產。我女朋友係我私人財產。啊！佢啊著泳衣出嚟唔得噶，要攞毛巾摟住噶。嗱，我男朋友係我私人財產，佢同女仔傾偈唔得噶。屌你老味，要我同佢傾偈先得。呢啲你根本係唔尊重對方。呢、這個世界唔係得男，唔係有男人就 是 女人 啊。男人就係女人啊。 朋友，嗰、那個朋友唔係男人就係、是、女人嚟噶啦，大佬。一係就鴛鴦，仲驚你。咁我想話，大陸沉船呢單嘢，點解啲人一上大陸沉船呢嗱，阿筍哥講一樣嘢啱啊。一想到人哋如何温柔如何體貼，一有對比，你香港嗰個咪即刻收皮咯。同埋一樣嘢，第一人哋呢樣嘢好，第二樣嘢我想講一樣嘢。自從內地文化開放咗，互聯網開放咗之後，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江家香港，我話俾你聽，我出嚟玩女，我話俾你聽，腳趾手指加埋毛都數唔曬。香港咧能夠江交嘅。不是、即是性工作者真的跟你、男女朋友我告訴你在我認識的裏面十個十一個都很抗拒內地對這件事的開放程度很高 even 是男女朋友內地人和內地人呢都覺得肛交是一種非常之咁、已經 是平常的、性活動、哦、但香港的女仔不是的香港的女仔外表 open 內女 close 真的的把口啊講到如何如何，一上到床我話俾你聽，香港十條女十一條女都係死魚保守。講嗰陣時就乜都得，著衫嘅時候乜都得。一上到床，我話俾你聽，我識嗰陣時，我識我有錢嘅時候去玩嗰啲 sales， 即係唔好講玩啦，大家交朋結友啊。嗰啲香港名店嗰啲 sales 咪著低腰牛仔褲，條底褲爛完曬出嚟啊，又有波啦睇嗰啲 芝士精啊！ 我話俾你聽個樣。就真係開放，內裏好 close。 邊啲嘢唔做咧？哇，樣樣嘢都話唔做。嗱，我唔係。 係咪啊？無線遮仔咧？你講緊？ 唔係無線遮仔，即係都有啲女仔啦。即係你唔好見佢個外表 open， 講嘢又 open， 好 close 噶。香港好多女性都唔及得內地好多女性對性嗰個態度嘅開放，對男女之間嗰種嘅熱情。嗱，香港女仔好 garden 噶呢樣嘢。 咁啊，日本沉船嗰條女 日本沉船乜都肯做啊嘛。 哦，即係救地球嘅啫，就係。 係啊，即係光交救地球，香港冇窮人嗰啲啦。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我話俾你聽，佢真係俾你做翻一個適當嘅男性。嗱，日本小姐已經係一個即係性工作者啦。你去到。嗰陣時已經係男女朋友關係㗎啦，即係已經係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好多嘢啊，即係已經唔需要隱瞞，唔需要再做作嘅時候，佢都可以幫你。佢雖然好攰，你去到沖完涼，佢都幫你揼骨。 咁啊，因為咧呢、這個護士哥而家有啲事，我哋咧不如今一集就講到呢度啦。其實呢，我哋喺下一集呢，就繼續延續呢個 topic， 係嘛？各位，再見啦！